那咱们继续回到特别虐的两位男主身上。虽然12岁就相识了，可接下来啊，绝对是分离的时候要多过于在一起的时间。谢青兰逃出升天之后，流落街头，靠乞讨和偷抢为生。最后那是实在无法生存了，就改名叫沈觉，进宫当了小太监一名。夏侯恋14岁的时候，伽蓝接了魏德的任务，跟着夏侯配去皇宫，刺杀怀孕生产的贵妃娘娘。其实他的任务啊，只是找一张地图，找个地图还受了伤，正好被沈觉撞见。沈觉这两年在皇宫过得苦啊，就骗夏侯恋留在宫里陪他。同时机缘巧合，得了魏德的赏识，认了灭门仇人魏德做义父。后来啊，因为夏侯恋身上七月半毒发，不得不分开。沈觉和夏侯配约定，抓起来暗中做药人，研制七月半的解药救出夏侯恋。21岁时，沈觉成了东厂都主，夏侯恋下山找柳归藏报仇被抓，沈觉孤注一掷，不远万里相救夏侯恋，协助其报仇雪恨。后来制出七月半的解药，下令通缉夏侯恋。这里咱们又得说一个题外话，七月半的解药，沈觉当时把它命名为极乐，而七月半的升级版毒品也叫极乐果。我想这应该是作者故意而为之的，解药和毒药都叫极乐，但哪一种极乐才是真的呢？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。22岁时，夏侯恋制出千机丝杀士星，找秋叶师傅的师兄彻底改头换面，自此消失了踪迹。23岁，沈觉在台州得到了横波，以为夏侯恋身死，却仍然抱着一线希望。24岁，沈觉与魏德正式撕破脸，老皇帝病重，沈觉要扶持年仅10岁的二皇子上位，魏德要扶持跛脚的大皇子上位，两人开始了一番皇权斗争。夏侯恋为了找母亲的遗物横波来到京城，被阿楚所救，进青楼做小厮讨生活。后来为了救阿楚，易容成燕小北重遇沈觉，两人重逢相见却不相识。后来嘛，夏侯恋进沈觉密室，想要偷横波，被沈觉发现。沈觉原本打算杀了夏侯恋，却发现他在青楼曾用名夏侯老二。这个时候才终于发现，原来这个人就是他一直找的夏侯恋。哎，两人那是终于相识啊。从此夏侯恋跟在沈觉身边做了一名东厂番子，后来两人联手灭魏德打太后，其实也不叫联手了，主要就是沈觉出手，夏侯恋做打手。因为夏侯恋除了武力值爆表，那智商实在是余额不足啊。这斗智斗勇的事情还是得留给沈觉来干。本来沈觉就要在做奸佞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了，结果在手撕太后的宫斗过程之中，重逢了启蒙恩师戴胜言，最后还被揭破了真实身份，就是当年清流世家的谢府小少爷谢青兰。于是被戴胜言规劝，回归人生正轨。话说谢青兰小时候，得到不多的温暖就是来自于他的朋友夏侯恋，还有他的老师戴胜言。所以，在谢青兰的一生当中，对他改变最大的就是夏侯恋和戴胜言两人。夏侯恋是他心中的白月光，戴胜言那绝对是亿万瓦的指路探照灯一盏啊。戴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为了谢府灭门案奔走，无奈人微言轻斗不过魏德，所以一直对当年的弟子谢青兰心中有愧。再次重逢，自然也是不愿意真的要审谢青兰，于是就装晕敷衍了过去。沈觉和夏侯恋二人的感情线在这一路过程当中也是有所进展的。沈觉那是早就对夏侯恋上了心啊，夏侯恋倒是后知后觉。不管怎么样了，二人终于还是都发现对方是自己的一生所爱，但是本来应该将将酿酿的甜蜜生活还没有开始。悲催的是，夏侯恋身上的七月半在喝了断酒送来了掺了毒的秋白露之后，余毒开始复发了。 所以才说世星不得一手好棋。他在夏侯恋杀自己之前给夏侯恋一杯茶，茶里面掺了七月半的解药，但却不是真正的解药，只是抑制和延迟了毒发时间。夏侯恋毒发昏迷之后，吃瓜群众这才发现沈觉的爱恋和执念有多深，爱夏侯恋爱的是如何疯狂的地步啊。夏侯恋昏迷不醒，沈觉居然从卢潭古道一直跪拜，一路叩首到了广陵寺的山顶上。可能你们没有什么概念啊，毕竟咱也不知道这卢潭古道和广陵寺在哪里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，对吧？我这么说吧，从卢潭古道到广陵寺大概呢距离相当于十里长街吧，换算成现代的是5公里，然后再从广陵寺山脚下三拜九叩到山顶之上，几千几万层台阶的崎岖之路啊。反正这段我是挺感动的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故事呢总要迎来大结局。夏侯恋、沈觉、迟燕带领东厂还有叛逃的刺客杀向朔北百里家族。夏侯恋用千机丝杀了百里渊，把那些害人的花花草草烧了个一干二净。迟燕呢带着百里渊的骨灰游历，沈觉带着夏侯恋回了大齐。后来沈觉辞了官，和夏侯恋回到了金陵谢府老宅。从此以后，这两人就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全剧终。不管怎样，的确是货真价实的 HE。好，那么故事的梗概呢，林少侠就为大家回顾到这里。但是别走开哦，因为咱们要做一个喜马平台最有仪式感的有声剧大结局。所以有林少侠送给你的歌，还有林少侠送给你的信，快去听一下。